马窦福音第七章。你们不要判断人，免得你们受判断，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，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。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，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。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，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？或者你怎能对你的兄弟说，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，而你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呢？假善人呢、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，然后你才看得清楚，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前，怕他们用脚践踏了珠宝，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。你们求，必要给你们；你们找，必要找着；你们敲，必要给你们开。因为凡是求的，就必得到，找的就必找到，敲的就必给他开。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，反而给他石头呢？或者求鱼，反而给他蛇呢？你们纵然不善，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之父，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？所以，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，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。法律和先知，即在于此。你们要从窄门进去，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，但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进去。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，路是多么狭，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。你们要提防假先知，他们来到你们跟前，外披羊毛，内里却是凶残的豺狼。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。荆棘上岂能收到葡萄，或者棘藜上岂能收到无花果？这样，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，而坏树都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必要砍倒，投入火中。所以，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。不是凡向我说“主啊，主啊”的人就能进天国，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到那一天，有许多人要向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，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，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？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。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，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袭击那座房屋，它并不坍塌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。 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，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袭击那座房屋，它就坍塌了，而且坍塌得很惨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的人，不像他们的经师。